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黑天上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自。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我们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徐冉。 各位好，我是博文。 你话筒开了吗？ 妈呀，没开。妈呀，没开就说话。 还是我们这个今天给大家请来了一位新的嘉宾主持啊，欢迎博文。 Hello， 大家好，982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这儿呢是 FM98.2AM927 双频为您直播的，现在6:45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啊。我们的节目呢不仅可以听，而且还可以看，所以大家也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右下角呢有一个视频直播，大家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画面。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直播的合作平台是花椒直播，大家如果打开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画面的。对，也欢迎大家使用两种方式的其中任意一种啊。如果现在不方便看视频直播，听节目也是可以的啊。在这儿呢还要感谢一下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了，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另外两位嘉宾嘛，他们有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制片人导演青年才俊斯坦，欢迎斯坦。 主持人好，大家好，斯坦。 欢迎。 怎么那么低调啊？感觉 还没上听。 还没有达到那个烫呢是吧？ 对， 慢慢来哈， 慢慢来。 还有一位是我的同事一梦，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欢迎。 今天呢我们邀请三位，主要是来看我们今晚有戏的最后一个趴，叫做今晚戏中戏。咱们今儿演武林外传当中的一段。背景介绍呢是这样的，小姐妹重逢，暗自都较着劲儿呢。这就跟我们现在的同学聚会一样，你知道吗？今天下午刚播了一条资讯，说同学聚会本来是件特好的事儿， 然后呢， 一笔工资全完啊！我跟你说， 跳楼的心都有。 所以小姐妹重逢，就各自都暗自较劲儿哈。这佟掌柜的幼时的一个玩伴，哎，也来了，没聊两句就发现这韩娟啊是性情大变，嫁入豪门的她呢，已经没有年少时的那种淳朴啊，纯情啊，质朴啊。然后这佟掌柜被这个少年时候的小姐妹这么一激，就是这虚荣心啊都激起来了，打肿脸充胖子，拖上大家决定跟韩娟死磕到底。结果呢大家就跟着一起倒了霉啊。 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重读这样的一段剧本， 很经典的一段哈。 对，你一会儿来佟湘玉吗？ 我来韩娟行吗？ 可以，也欢迎大家现在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正在花椒直播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直播的这些画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弹幕看看您觉得今儿我们四个当中谁适合演什么呢？ 对， 啊， 都是仙子仙女都天上掉下来的啊。 对，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弹幕啊。斯坦，你的固定话术该上场了。 固定话，小礼物走一走，小礼物刷一刷啊！今天晚上 说这个的时候特别谨慎，你知道吗？就还是得拿着点范儿，不好意思要的这么明显。 今天这个戏呢是咱们儿时的经典作品， 对， 我至少是5岁的时候看过这个《武林外传》嘛，所以今天大家我们重新把这么经典的节目带上来，我觉得大家小礼物走一走。 冉美女今天真的好低调啊！ 小礼物走一走， 送到啊，该送啥送啥。 我不知道花椒刷啥，花椒刷啥呀？ 对，花椒啥值钱刷啥， 在666刷一刷啊！ 也有那种什么游艇爱心啊，就这些。 对， 你这业务不熟练，说明没刷过。 对呀， 我刷的全是心。 求人家的孩子。 我100块钱全刷了咱们节目了，然后郑磊看都没看我一眼。 100块是吗？ 我100块钱全刷咱们这一个节目。 100块不假 刷。 我感觉也是，但我没好意思说。博文这话以后你说啊。 可是你们现在看礼物榜，我肯定是第一的。 真的吗？ 真的。 不要 想 想我 们节目。我们有其他铁杆好吗？ 对呀。 就所以说，我就觉得我应该是铁杆中的 铁杆。你不够铁杆。 哎， 铁杆 我都已经第一了，还要怎样铁杆？ 继续再接再厉。 对，加油啊！ 来， 你们两个别给我在这光放屁，你们俩也刷呀，好吗？ 好了，那个话筒是 你稍微注意一下啊， 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啊。 嗯，好吧，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网剧每日推荐。好了，我先来给大家介绍第一部，然后一会儿呢，请我们博文给大家介绍第二部。 好的。 第一部叫做《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是在腾讯视频播出的，单人播放量呢是9743万。非常不错的一个播放量啊，而且它还是在腾讯视频独播的，不是说多平台合播的那种。然后这个片子呢是根据作家赵钱钱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讲述了也是一个青春偶像题材这样的一部剧。陈小希呢一直追逐着邻家男孩江晨的脚步，并且跟他一起经过了19年的共同成长，从这个青梅竹马再到后来女追男，从拥有爱情到错失之后，哎，俩人最后又最终牵手了，这样的一个青春爱情故事。那后来呢，这个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角色，比如说像这个腹黑傲娇的天才医生啊，还有元气少女啊，以及全剧它都充满着一种比较有气质的那种俏皮感。也通过展现陈小希倒追江晨一路上的一些啼笑皆非的日常，记录了在青春时光当中那些特别美好的心动时刻，而且还把17、18岁的那种少男少女的那种青涩呀、激动啊、脸红啊、害羞啊，哎，呈现出来，带咱们大家一起重返一下青春时候的美好。 厉害了。 最新一集的剧情呢是这样的，说陈小希在医院门口等车，然后这个时候江晨开车过来了，因为后面有司机一直在催，陈小希呢就只能硬着头皮上了江晨的车，其实心里不定多美呢，就是有点紧张。 对。 然后江晨呢又胃疼，然后陈小希就说这样了，你别不开心也别胃疼呀，就是我下碗面给你吃，对吧？然后在陈小希的坚持之下，江晨就说那好吧，那我就过去吃碗面吧，这样的一个剧情啊。 好多感情好像都因为美食结下了不解之缘啊。 对，因为你想出去约会总要就尤其是两个人还处于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状态的时候， 对对对对， 你总要找点事儿干，对吧？ 我给你煮个面 啊，我给你煮个面， 给你泡个咖啡， 我给你煮个面和我给你泡个咖啡都已经我觉得算是 step two 了。 好像没有说我给你修个脚泡个脚是吧？ 我觉得以后也可以加入进去嘛，对吧？顺便看一下这个身体健不健康啊，是吧？ 大哥，你这儿哎肠道不太好。 你还挺懂是吗？可以啊，可以。然后最近我发现这种青春题材的网剧也是很多的，是吧，斯坦？ 现在爱奇艺在热播的那个《你好旧时光》就是青春网剧，然后它呢也是今年爱奇艺特别重大推的一部作品。那这个作品是小唐人做的，小唐人之前的作品有《匆匆那年》，还有 匆匆那年 、谢谢主持人纠正发音啊， 没事，不扣你钱是。 还有最好的我们。 啊，最好的我们 都是他们做，都是爱奇艺特别棒的一剧，所以今年，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个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爱奇艺现在正在热播的《你好旧时光》，也是特别棒的一个青春戏。 因为斯坦原来供职过爱奇艺，所以对爱奇艺有特别的感情。 不过也 确实不能否认啊，最近的这些题材剧真的是非常火。我们也介绍过刚才你说那个《你好旧时光》， 对， 最近的这些系列剧，就是大家都普遍反应特别甜，但是又不是说让人看了就觉得特别腻的感觉。 对， 我觉得这个节奏把握的还挺棒的。 而且你知道吗，《你好旧时光》的导演是咱们的学弟，是 传媒大学毕业的， 传媒大学应该是08还是09导演系的，叫邓科，特别棒。90后能把感情处理的这么细腻，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 很厉害。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最近这都在热播的一系列的青春爱情故事。 是，如果大家觉得我们推荐真的不错的话，小礼物也走一走。 这个好啊， 特别棒， 这个好。 我跟你说，斯坦每次都特别上道啊。 对， 好嘞，好嘞。 那咱们接着绍下一个哈。 好， 这个呢叫《独步天下》，是腾讯视频的，也是单日播放4669万。 也不错。 那这个该片讲述呢是身为小说作家的不忧， 啊不悠然听闻女真族第一美女东哥的故事之后啊，被深深的吸引了。之后她翻遍古籍，沿着搜集拼凑的点滴碎片，一段明末清初时期的传奇爱情故事逐渐的在她的笔下展开了。明神宗万历年末，女真族叶赫部的布喜雅马拉格格小名唤东哥，乃女真第一美女，从出生起啊就被预言说可兴天下还可亡天下，厉害了啊。因为她的美貌和名声呢，成了女真各部落争夺的对象，香饽饽了哈。那东哥不得已深陷了斗争漩涡，只能坚强的在绝境中努力的生存。东哥被兄长作为政治手段送给努尔哈赤，还面对着楚英掠夺式的这样的一个感情，代善的温柔体贴，皇太极的无可替代的爱，还有多尔衮的不羁，东哥蒙圈了哈。他呢，但是呢。最后是一心照料皇太极，这对欢喜冤家在朝夕相处中逐渐了解，相互信任，定情终生了。阴差阳错之下二人失散，但历尽千辛终于与皇太极重逢，找回了自我，陪伴其左右，见证了皇太极建立大清，并肩携手憧憬着太平盛世，成就了一段动人心魄的传奇故事了。那好像据了解，咱们这个剧马上就要更新完毕了。最新一集的剧情是什么呢？就是东哥啊呆呆的坐着，他不禁回忆起了楚英去世之前的样子，那般落魄凄惨。东哥注视着多尔衮身上的胎记，心中是思绪万千呐。而多尔衮心里也是波涛阵阵。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他早就喜欢上东哥了，只是不愿意说出这番爱情。那多尔衮受伤，东哥细心的为他包扎，看着多尔衮的眉眼，东哥仿佛看见了楚英一般。很虐心呐、 是，而且这部剧好像最近也还比较火哈，我们看 今天对很火， 对，播放量好像是4000多， 都是上了好几千万的， 对，反正这个，而且这部剧是一个明神宗万历年间的这个剧， 对， 其实最近这种类型剧也还蛮多的，是吗？ 这算是古装吗，斯坦？ 它算是这个戏，说实话我没有看啊。但是广电总局明年它的这个新的这个政策是，就是说这种穿越或者是清宫的这种戏，可能是受一定限制，可能国家的这个一级的卫视都没有办法上新，所以 给一些主旋律的是吧？ 对，会给一些独步天下，当然是个大 IP 啊，这个会好。好一些，那像这种宫斗啊什么一类的，可能明年大家可能看到的几率就会相对往年比较少。 对，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最近有一些网剧啊，坦白讲，就篡改历史的现象太严重了。 是， 对， 是， 就是很容易对现在看网剧的广大，就是你看现在这些人群，基本对，就这些人群很容易会带来一些影响。 对， 就是可能他对这段历史不太了解，觉得挺有兴趣，那我看一下这个网剧吧。结果嘿，你了解到的历史跟真实的历史其实相差甚远。我们说你可以做一些艺术加工，对吧？ 对，而且就是像我们大家都特别期待的这个《如懿传》。也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现在在 往后推迟， 要可能要重新的再把一些戏份啊，一些里边的内容。 看到了一个报道哈，是官方的一个报道，就是说最近这个主旋律的题材的电影还是比较多的，电影电视剧，还有一些就是现代剧，这个都市题材的比较占据了今年这样一个大的榜幅。 是，而且明年 好像这个温度已经降下去了。 明年对现实题材也是挺关注， 但是还是播放量还是不错的。 对，这个播放量还蛮不错的， 对， 4000多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也可以找来 多多关注一下。这部剧叫做《独步天下》，腾讯视频的啊。 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部叫做《生逢灿烂的日子》，这个名字啊，听上去挺耳熟的。 现在爱奇艺首推的，也是在热推的一部剧， 是吧？爱奇艺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3826万， 也很厉害。 对，故事讲的是70年北京胡同里郭家老三出生了，排行老三，两个哥哥呢都对老三疼爱有加。但是有一次打闹的当中哈，大哥错手用水果刀将邻居老范的儿子大伟直接给捅死了，大哥呢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然后大哥出狱了之后呢，就接二连三经历了自己的人生低谷，他就决定对抛弃一切，只身远赴草原。而二哥呢，从最初的买卖绿豆芽到做起羊肉摊生意，从经营服装厂到投资股票，反正是干了好多好多行业的事儿。但是呢，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所以还是很执着啊。那对于事业的执着，也正如他对一个姑娘，是一二小姐，他的心意。老三呢，大学毕业了，直接就投身股票市场了，在师傅的带领之下，哎呀，是不断进步，终于能够独当一面了。但这时候，这个有句话怎么说来着？那什么得意了，情场就不能得意了，又陷入到了两段感情当中，无法抉择。我觉得这就是有点欠招了，知道吗？最终呢，只好自己独身前往海南。 最小的这个老四呢是患有先天性的一个哮喘，说话呢容易说的不利索，那为了不拖累家庭就锻炼自己，苦练了绕口令跟相声，最终呢成立邮差，也因为这份工作找到了自己的真爱、啊、 这比较奇特哈、啊、 对， 练了绕口令和相声不应该去鼓楼时代街那边找点， 他练相声跟绕口令可能只是为了让自己重获自信吧、 哦、 就我的理解是哈， 也是也是， 嗯，我们现在马上要到我们的整点报时时段了，在整点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今天的网大每日推荐，一会儿再见， 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啊、今晚有戏， 我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不好都能挨揍你知道吗？ 他觉得我死， 对不起，不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啊， 今晚有戏。 好了，各位，欢迎回到我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由 FM98.2 以及 AM927 双频为您直播的每天晚上6:45送上的今晚有戏，我是徐冉。 我是博文。 嗯，博文，你又没有 开 话筒？ 我又没开话筒， 特别不习惯用这个台子啊。今天我们请到了我们的嘉宾主持博文，跟我们共同来欣赏今天晚上的今晚有戏。 982所有的朋友，大家晚上好。 嗯，然后另外再让我们感谢一下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 谢， 谢谢金主啊。 对，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节目除了收听之外的收看方式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您点进去关注之后，右下角呢就会出现一个视频直播。播的按钮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直播画面了。 对的。 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深度合作的手机直播平台，就是花椒直播，使用人数也比较多。 嗯、 现在在线总共有将近10000人吧，正在看我们的直播。大家可以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视频输出的这个画面的、啊。 感谢各位呀。 嗯。然后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其他两位嘉宾，有一位呢是我的同事一梦，欢迎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欢迎梦梦。 再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导演制片人青年才俊斯坦，欢迎斯坦， 欢迎，热烈欢迎， 谢谢小冉每次都要青年才俊四个字形容一个35岁的老油条，谢谢。 你哪有35啊， 我92年的嘛， 92年 25， 你数学老师真的 数学老师， 我数学老师是我们播音老师教的，数学是我们播音老师教的。 你不要这样黑我们老师好吗？我们老师的数学都还蛮不错的。好了，刚才我们上半时段给大家说了三部网大， 嗯、 也跟出身于爱奇艺的斯坦聊了聊现在爱奇艺热推的几部剧，然后以及现在正在播的一些比较热门的网剧。 嗯、 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网大，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网大哪些都比较热门。首先推荐第一部吧，叫《夜戏》，是在优酷播出的啊，57万的播出量。最近的网大我们一直在说这个事儿，播放量一直都不太高。不过昨天呢，有一部还挺高的，200多万，算是很高的。 点吗？200多万点击？ 对，就是单点，而且还是在同一平台上。爱奇艺还是腾讯，我有点记不是特别清楚了。反正这个是真的很厉害的一部网大。 昨天吗？ 对，昨天。嗯 哦 嗯 哦， 我可以再回头找一下资料，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但是今天这一部的第一部，我们看排名57万，差强人意吧。来介绍一下它的主要内容，是大学时代薛生和他的校花女朋友屈雅过着幸福生活，但是呢，在一次车祸当中，屈雅意外身亡了。而临终之前呢，屈雅让他们的好朋友白月代替他。 好好的照顾自己的男朋友薛生。多年之后呢，薛生哎呀，这个一点都不俗套的这个剧情啊，这个薛生就跟白月结婚了。但是婚后呢，白月身体不太正常，然后薛生呢也非常就是生活过得非常不舒心，然后又很想念自己的已经去世了的女朋友曲雅，就整天的以酒买醉。而且在这个时候呢，薛生在朋友佐征的酒吧组织上的民国 party 上遇到了一个民国时期打扮的女孩子，而这个女孩子竟然跟曲雅长得是一模一样， 太吓人了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开始不顾一切的要开始知道这个女孩身上的一切秘密，但是最终他才发现，哇，这女孩身上果不其然就是秘密缠身的赶脚啊。所以我在想，这会不会是一部，再结合他的这个海报来看啊，有点惊悚，是吧？如果现在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能看到这个海报的色调，给你感觉它就是一部惊悚系列的网大。 对， 如果有对这一类题材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一看啊。 是的是的， 谢谢我们的伊娃对我们节目直播的分享，谢谢 谢谢谢谢。 还有更多的朋友们正在涌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在花椒上搜索活力酒吧这个房间，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视频画面的输出的， 感谢各位的支持。那接着来咱们介绍第二个网大， 好 不好？ 咱们介绍来第二个网大 第二个网大叫特战王妃三神族之谜，也是在优酷的，那单日播放量是达到了37万。来到古代世界的现代特工柳如烟，在摧毁了邪恶神族的一次次阴谋之后啊，和古代的朋友们为了解开神族和天机玄玉的神秘关系，开始了又一次的冒险之旅啊，要经历了。那么柳如烟等人最终揭开了神族面纱，天机玄玉的神秘功能也浮出了水面啊，这比较厉害哈。那据了解，实力派演员吴越表示哈，特战王妃的服化道很强，这个是比较下本的哈，而且还有大炮枪这些。一些恶搞的元素，年轻人可能喜欢看这样的穿越的戏，而且剧本和演员呢都很年轻，又增添了很多的新鲜感，那么觉得这个戏啊可以真的试一试。而且这个吴越也流露了遗憾，表示没过瘾就杀青了， 显眼了太短了哈。 对的 这制片人应该特别喜欢听到这种话是吧，没过瘾就 商业片，我看市场， 哎呦呵， 我不喜欢听别人夸我，我要看我的结果。 我想 观众喜欢才是真的。 就有一句话是这么说，说就吴越就说，说年轻人可能喜欢看这样的穿越剧。其实以我们最近在介绍的一些网大和网剧来说，我发现现在的有一些剧在制作的时候，他会非常注意自己穿越回去的方式。就是似乎在我做节目的这小一年的时间当中，会经历一个就什么样狗血的穿越方式都碰到过。喝个咖啡什么晕倒了，就等等， 对对对， 就这个穿越方式让你觉得特别不走心。但是似乎最近又回归了一种比较理性的，它至少是让你知道它的剧情走向是经过设计的。就是你怎么看待现在的一些穿越剧啊？ 你说到穿越剧，其实我前两天和一些好朋友在聊的时候也在聊穿越剧。其实咱们国内穿越剧很早就有了，最早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知道的穿越剧什么古今大战秦俑情是谁演，张艺谋演的，张艺谋和巩俐演的，那个时候有穿越剧。然后我们之前知道的是电视剧叫寻秦记，还有宫，对吧，都是算是穿越剧，以及 那时候穿越元素已经有了， 对对对，以及之前张天爱演那个特火那个网剧太子妃是吧， 太子妃 也算是，就是说他这个呢是一个不过时的题材，因为大家都爱看古代和现代的一个结合，但是说对，你要怎么玩才能让它变得高级，而不是说我为了穿越而穿越，那个就很蠢，因为大家已经看够了我莫名其妙的穿越了。 对，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对，就说我是不是可以依托一个正规的媒介去做一个穿越，像前一段时间很火的那个谁郑元畅和王丽坤演的那个电视剧也在爱奇艺热播，叫凤凰什么什么一个 假凤虚凰吗， 对对对，那个也算是，他其实不算是穿越，但是他牛在什么地方，他是架空于世界观，这帮人是外星来的，这个东西其实它也算是穿越的一种，只是说我从什么地方穿越到什么地方，为什么穿越，他讲的这个世界观和价值和世界观的构建我觉得就合理的，而不是说我喝了一个咖啡睡着了，或者是我打个电话晕倒了 洗把脸回来就不对了。 对，你看太阳那个是韩剧特火的那个穿越，那个叫什么也忘了是什么了，反正是我们国内现在的很多穿越剧我觉得就是 如果要玩的高级，愿意让大家看，你就把它的情景设计的，一定要用心。 对， 究竟是不是我说得通前后逻辑？ 那就是冉姐说的，就是一定要给点设计，不是很。 就是我们观众都是有眼光的，好吗？ 对， 都是上过学的， 我们都是智障，好吧？ 是， 就是做的时候稍微走点心，好不好？ 对对对对。 然后另外，我就刚才你说到这个世界观的问题，我就想到了昨天我们推荐的网剧第一名。全网播出有2亿多，就是九州海上牧云记黄轩的那个网剧。 哦，这个太牛了，这个是金河在老师做的做写的编剧嘛，他就没办法 我不知道你们剩下两位有没有看过。 我看过，我是昨天开始最开始看的。 是吧，他甚至用8集的篇幅去讲他的世界观到底是怎么样的。 16集。 是啊，16集。 小冉是16集，为什么？因为他儿时时代的那段。为什么他本来他的，我告诉你啊，是这样，因为是八集，但是我想说是八集没错，我想说的重点是人家真的很用心在铺成你前面的架构，为什么？ 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他这个卫视上有一点这么好的卡斯阵容，这么好的一个制作班底， 这当时也没有一下就上。 这么棒的一个片子为什么拖到现在，是因为在走卫视的时候出现了一点问题，就是它前面的铺陈时间太长了。 对对。 可是导演和编剧一定有导演和编剧的理由 用途。对 对，就是他想把这个世界观和这个背景跟你说清楚。 嗯， 这是很用心的。但是可能现在的观众啊选择性太多了，而且大家确实是 我觉得你主角一直没出来我就着急不看了，对吧？ 对，我就为什么我要看黄轩还不出来，所以他可能中经过一些新的加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有所变化的， 嗯， 但是依然能从这个浓缩版的一些这个集数里面看到人家的这个剧组的用心，真的好作品。 对，而且你知道吗？我昨天看到了我不少朋友在推荐这部剧用的一个词是，虽然它前面的铺陈很漫长，但我完全不觉得冗余。也就是说，虽然节奏很慢，可是你从来不觉得说它哪一块是多余的，就完全是为了凑集数，它就不是这样的， 对对对， 而且很用心。这个节奏 把握的特别好。这一段的话，你要不给铺足了，可能后边看着就跳了。 对，因为它是重新架构了一个世界观出来。 是， 我们其实昨天也讨论这件事儿了，很多人就昨天田宇来了嘛，田导也说了，说他8集主角还没有出现，会不会有点漫长？我们也讨论了，其实有类似的重新架构世界观的，比如说漫威英雄电影，你觉得好像电影的时间很短，但其实你想，我们看了多少部漫威的电影，才把漫威的世界观给他搞清楚？ 对对对对， 我就你随便数数就 N 部，而且他每一个主角都会单独为这个主角再展开一部故事情节， 对 吧？ 对， 其实他也是用了很长的物料跟就是情节的铺设，才让我们知道他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世界里生活的。 对对 对，就拿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魔戒哈。 魔戒，对， 魔戒大家都看，都说魔戒哈。魔戒这个电影呢，其实如果我们中国人，咱们东方人看这个，你真的看不懂人家，就是如果我们只看第一集，你不懂他为什么最后是一个魔戒，他通过这个魔戒，他是一个媒介变成了一个世界观。但是他的这个整个故事体系就特别庞大，但是他每一集你回去，如果大家有机会再看的话，每一集你都能找到这一集立得住的东西。就他不会让你觉得是发散的，他很集中。 对， 但是你把这些东西全部看下来之后，发现哦，他其实原来最后都在佐证这个这个戒指这事儿。 对对对， 这个就挺牛的，我觉 得还是比较有一个主线的。 对， 所以我们大家不妨再多那么一点点耐心哈，去看一下我们这些就挺难得的好剧哈。 是， 在这儿也是在为九州海上牧云剧打一个 call。我们没有收任何广告和公关费，只是单纯的从他昨天的这个单日播放量的数据表现上来看。 我们不为流量，我们只为给大家推荐一部好剧。 质量，我们只为质量打。 对，就是希望大家把时间用在应该看的东西上，因为现在有太多东西会消耗和影响我们的判断。 对， 好戏，我觉得大家应该去 多花一点时间， 多花些时间看一下 好东西要分享。 感谢斯坦，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今晚戏中戏的环节。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围读的是这个《武林外传》哈，背景介绍呢是这样的，就是佟湘玉啊几个小姐妹儿在一起聚会了，重聚了，然后呢小姐妹相逢啊，就是暗自较了个劲儿，然后佟掌柜幼时的一个玩伴也来了，叫韩娟，但是没想到这佟掌柜发现这韩娟性情大变，嫁入豪门之后呢也不像原来纯情了，也不像原来质朴了，佟掌柜就被她激怒了，有点虚荣心大起，就打肿脸充胖子，拉上大家一起演戏，结果呢大家跟着一起倒霉了。导来跟我们说说戏吧。 对，说说这部经典的《武林外传》。 这 怎么了？ 这一趴说实话啊，我在看到的时候我就有点懵，因为我之前在看的全部都是秀才老师，就是丁泰老师。 爷们儿戏啊。 对，爷们儿戏看的多一点。那这一段呢，因为大家对这个故事背景也都很熟悉了嘛，它都是像独幕剧一样一集一集的。 对对。 所以不妨我们就先按自己的感觉来走一遍，大家人物性格我就都明白，都看过，就不说了。佟湘玉啊。 行。 白展堂 啊， 旁白什么的，我觉得就大家就走吧。 我适当的大概的介绍一下吧。就这个韩娟啊，她是嫁给了一个掌门 啊， 但是这掌门的岁数啊有点大了。佟湘玉呢，尽管呢是在这样一个远离家乡的一个栖霞镇开了一个这样的小客栈，但是呢，她觉得自己过得挺辛苦的，也不富裕。但是呢，她找的这个白展堂啊，年轻帅气又有才华、 哦、 啊，功夫又比较厉害。 对， 所以说呢，这两个小姐妹呢就开始较了劲了啊，就互相是就是 比老公 呗， 就是。 你比我，我比你，就从小比到大，最终呢，其实还是比较温情的结局。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几个这样的朋友，对吧？ 身边没有损友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说的有道理。 对对对对对，行，那导师来一个分一下戏吧，分一下角色。 我觉得那当仁不让，董伯文 你来， 佟湘玉。佟掌柜，而且我希望你把那种陕西的那种女人那种妩媚啊，那种 演出来是吧？ 风尘劲儿，把它给表现出来。 所有的听众尽量离话筒不是离耳机远一点。 那我觉得咱们小冉来一下韩娟那种霸气，那种 可以的， 在戏里的小骄傲，把它带出来。 好 好。 然后呢，那 一梦呢？ 一梦来白展堂好不好？ 好 哇，这个 一梦来白展堂就是那种威武的劲儿，那种哎调侃的劲儿， 汉子， 汉子劲 儿。 你来， 然后剩下的就是我来老何 和旁白的部分， 和旁白好不好？ 行， 好， 来 吧， 先试一下。 那我们3、2、1，起光， 走。 湘玉， 娟儿， 哎呦，湘玉， 娟儿啊。 湘玉， 娟儿啊，你咋来了呢？哎呀，你比以前瘦多了。 啊，你比以前成熟多了哈。 明明就是老了还成熟，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这就是佟湘玉，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这是老何，啊，老何你先出去吧。 那 什么这那的，出去。 老何无奈出门。 这个老何是谁呀？ 我相公 啊， 派来服侍我的。 哎妈，吓了我一大跳。 你咋样呀？ 好的很。你嘞？ 哎，我不行 啊。 我自从嫁到那个昆仑派之后吧，哎，没意思透了，就是看着还行，实际上吧也就是出门威风点，手头宽裕点，生活舒服点，没有别的好处了。 这还显不够？ 哎呀，每天大鱼大肉胡吃海塞，是个人就腻呀、啊。别的不说，我那珠宝首饰，哎呀，多的没法收拾，满屋子都是。哎呀，乱。 那你不会找两个丫鬟呐？ 哎，找了，30多个呢，那收拾不过来。 30多个还收拾不过来？ 哎，没辙，我那个屋，哎，太大了。哎，我先喝点水啊。哎，你这茶杯干净吗？哎，我每次出门啊，还想买几个。你这儿有合适的吗？ 没有，我就一个杂役，还没钱买神器。 为啥不签呀？钱不够啊，来我给你。 不用，不是钱的问题，人家背井离乡的出来打拼也怪不容易的嘛。 哎呀，都不容易，要不咋说红颜薄命呢？咱们女人苦啊。 哎，娟儿啊，你嫁来之后我哭了好几天了。 你哭啥呀？ 舍不得你呗，你从小玩到大就你这么一个朋友，还忽然就给嫁了。 还、哎、这女人嘛，你嫁了没有嘛？ 嫁不嫁的我自己也说了不算。 哎呦，找着意中人了。 嗯， 他是干啥的呀？ 嗯，跟六扇门有点关系。 哦，是个捕快。 他给六扇门提供素材 啊，就是机道顾问。 对对对对对，就是顾问。他还写过书呢。 书我倒是写过，可这机道顾问 以及衡山派的名誉掌门， 名誉掌门 还当过关中大侠。 关中大侠 朝廷认证过的，你看牌子我都借来了。 你没事吧你？ 我总不能说你是个匪贼吧？ 你不说我是匪贼，你总可以说我是个跑堂的吧？ 啊，人家嫁个掌门的，我嫁个跑堂的。 你不愿意嫁可以不嫁。 你也不是那个意思嘛。哎呀，我们俩从小就爱比，比衣裳，比零食，比脂粉，都比了小半辈子了嘛。 结果就输在我身上了是呗？ 那倒不是。哎呀，展堂，你就体谅体谅你那可怜的香玉吧。 我怎么体谅你？我舔着脸跟人家说兄弟是六扇门的。 那倒用不着，谈到职业就交给我来说，你就负责把面子给我充足了。 你们女人怎么就这么虚荣呢？ 哼，你们男人不也一样吗？明明酒量不行，非点都能喝。 那是李大嘴儿，我可从来没装过。 切，也不知道谁一喝高就到处拍人肩膀，逮谁都管谁叫兄弟。 也不知道谁一喝多就哭。 那是心里难受吗？ 为什么呀？ 我以后不会哭了。 你就折腾吧，早晚这个煮熟的鸭子都能飞了。 飞就飞， 你就作吧。 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你给我站住！过来，把这身衣裳换上。 哎，这面料不错呀，啥时候做的呀？ 早就做了，本来打算带你回家的时候才穿的。 哎呀，那就留着，我这身衣服不挺好吗？ 换上，咱这就叫输人不输阵。 咱底板好，用不着这些花里胡哨的。 白展堂走出去。 哎呀，还底板好。 来到客栈大厅，白展堂拿着扇子摆造型，没弄好摔倒了。佟湘玉和韩娟赶紧扶他起来。 哎妈呀，这哪说法呢？这咋的了？这是？ 哎呀。江湖少侠都这样，防浪不羁。 你家老何最近可好啊？ 哎呀，你认识我家老何？ 久闻其名，未见其人呐，情不自禁，心向往之啊！ 一个糟老头子，向往他干啥？ 嗯，你家相公很老吧？ 比他年轻，比他高，还比他帅。 那啥时候叫来比比嘛？ 比比呀！ 哎，你这个店装修的还不错嘛， 一般一般，就照着黄鹤楼的感觉随便给弄了一下。 哎，不会吧？ 嗯， 我年初的时候还去黄鹤楼呢，那不太像呀。 嗯，你说的那个叫黄鹤楼在武汉，那这个是黄河楼。 哎，对对对对对 对， 嗯，黄河楼没听说过， 就在黄河边，全国最豪华的酒楼。 豪华？我可没看出来。 哎，那是他们没有弄好，所以我打算拆了重弄。 啊啊，那个得弄，必须弄，这什么玩意儿跟猪圈似的，没法住。 我还打算把整条街都买下来，全部开成客栈。 有魄力。我看你除了开店就没有什么私人生活啦。 当然有啊，平时看看戏，逛逛街，实在闲累的话就烧东西玩。 烧啥东西啊？ 不穿的衣裳啊，不吃的零食，不用的脂粉呀，全扫了它。 哎哎，你这个好玩，要不咱俩一起烧啊？ 那个前几天我刚烧过。 哎，对，刚烧。 今天没有啥东西可烧。 对，没了。 哎，没关系，没关系，我这就出门买去，买回来咱们一起烧，你等着啊。 韩娟急忙走出客栈。 你看看人家这魄力，你看看， 烧两件衣裳算个啥？有本事烧真死的去。 哎，对了，这丝绸庄往哪儿走呀？ 除了这个巷子往东拐。 啊，行，我知道了，我走了啊。 韩娟走了。 怎么样怎么样，还跟人比吗？还比吗？ 比，比到倾家荡产我也要比。 哎呀，我觉得咱们今天最出彩就是博文。博文，你不是陕西人吧？ 对，不是陕西人。 但是你会倒陕西口对吗？ 也不是，就是平时看懂了。就跟《甄嬛传》看了27遍一样，就《武林外传》就吃饭的时候就是一个伴侣。 啊，对，他特别好的下饭。 前段时间大姚姚晨还发了一个微博嘛，说就是有一个电视剧的总结，说《武林外传》已经成了近15年来的经典好剧，是15年还是12年，我记不清了哈。对，十多年了，有 12年，05年的时候拍的他们。 是真的，我最喜欢佟湘玉，因为当时我好像记得，上镜因为这个剧的时候还说演员要不要用方言。 哦， 对，然后最后呢，还是说就是每个人要有自己的鲜明的特色嘛，所以最后就是佟湘玉改了一个叫陕普。 啊，对对对对，他说的陕西普通话。 对, 对, 对，陕西普通话。 他又为了表达当时的就是那个佟湘玉的那个人物性格，但是又怕说的如果太有方言特色，可能会造成就是理解上的一些偏差， 对对对对， 所以他用了陕普，就跟《白鹿原》里用的那也是陕普 一 样嘛。 还有一些川普啊， 对对对对对， 都比较像。 对、嗯，其实你知道吗？对于演员来说，如果不同的演员每个人说的都是相差很大的方言，对于演员的演技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 对的，真是。 你就看前两天这个上个礼拜的这个《演员的诞生》 啊， 林潇肃和蓝盈盈演的这一段，潇肃、林潇肃用的是。陕北的这种方言， 他 就本身 是 西安人、 嗯、 然后呢蓝盈盈呢就是因为他是上海人嘛， 嗯， 他就不太会，但是他依然，他让我觉得特别厉害，就是虽然有的时候普通话结合不太标准的这个陕西话，但是依然不出戏，特别好。 嗯， 嗯，就是这挺难得的、嗯、你知道吗，就我们原来不是排过炊事班故事吗、 嗯、 炊事班故事不是哪儿的方言都有吗，有广东话，然后还有东北话，有河南、 嗯、 对，就总是他南北差异非常大。 嗯， 我们就是我们虽然也完全不能跟那人家专业演员比，但是就排起来真的难度超级大。 是， 对， 所以也通过我们这个节目，我觉得对演员这个职业也开始有了更多的敬畏啊。 对 对 对 对吧， 对对对对、 嗯、 不是完全的上来就 不是说你有个漂亮脸蛋啊就可以搞定这件事儿。 是是 是 是 是，真 是， 咱们还有时间吗，冉姐？ 咱们没有时间了，所以也在这儿跟大家道个别吧。 哦、 对，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基本上就全部结束了。 对对对 对，再次感谢一下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锁定我们 FM98.2 AM927，也感谢斯坦、博文还有一梦的精彩表现。 谢谢 听众朋友们， 谢谢， 各位观众朋友们， 谢谢， 咱们明天晚上6:45再见。 再见， 拜拜。 刷礼物的朋友们，我爱你们，谢谢。 Love you。 哎，对，今天真的是有很多礼物刷，而且还我刚才没看见，好像是一个飞机，就反正挺厉害的。 真的。那感谢刷飞机的朋友， 对，现在我们有3.2万人正在看我们的直播， 哇、 哦、 也非常多了啊！ 谢谢谢谢， 好，谢 谢 各位了， 谢谢。 接下来您要收听到的是98.2为您送出的《博虎点秋香》，明儿见， 明儿见， 明儿见。 嗯，好的。 姐，我剪哪一段啊？